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08集，万能的公孙先生。 之后呢？ 之后吵架的声音把殷姨姨和白姨姨引来了，姨姨们把两人拽开了，拉着爹爹走了，然后爹爹就不理舅舅了。 赵普这么凶你爹，你竟然没跟他翻脸？ 那舅舅说的也有道理嘛，小四子也不想爹爹熬夜嘛。 众人下意识地扬起脸，看那头坐在两张桌子上明显气氛怪异的公孙和赵普，我有点意思。公孙好容易把鸡汤喝完了，转过脸正看到赵普端着杯子似乎偷偷在瞧他，两人目光一对上，公孙一扭脸，赵普望天。公孙看展昭他们几个那意思，站那干嘛，过来。展昭等人赶忙过去坐下。殷侯和天尊早就在一旁喝茶吃点心了，一众老人家保持着老人家的生活状态，不去理会儿孙们的感情问题。展昭趁着殷兰辞去给公孙添鸡汤的时候，抱着小四子坐到了公孙身边。 公孙，你接下去要怎样？ 公孙伸手拿过刚才包夫人他们看完的厚厚一叠稿子。 我分析过山楂花了，你们站稳了。所有山楂花都有毒。 闻言，正在吃早饭的众人筷子就停了。 都有毒？ 赵普皱眉问了一句。公孙斜了他一眼，赵普嘴角抽了抽，低头吃饭，心里嘀咕： 小气鼠呆。 公孙铺开那一叠纸，众人瞄了一眼，下意识的揉眼，这密密麻麻的写着什么呀？ 你说所有山楂花都有毒？ 嗯，可经过分析，有一点很奇怪，每一种茶花的毒性都不同，但都不是最毒，反而是我们从客栈捡回来那个茶壶里的最毒。我们之前不是觉得泛琼花的花粉影响了山楂花吗？ 嗯， 可事实却是有毒的山茶花的花粉影响了泛琼花。 公孙的回答出乎众人的预料，众人都看着公孙。 就这么说吧，花和花之间通过花粉来繁育，同一种花的花粉彼此影响，不同的花除非是人工特意嫁接，不然不太可能串种。就好比说桃花怎么串也串不成橘子一个道理。 是这样， 但是泛琼花本身就是茶花和琼花经过人工培育出来的，所以会受到茶花花粉的影响。因为泛琼花本身的特殊性，于是我们把案子的方向给想反了。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大致都明白了公孙的意思，包大人在一边点了点头。 先生的意思是凶手本来中了剧毒的山茶花，但是没想到山茶花的花粉影响到了其他的花，以至于其他的山茶花和泛琼花都有了毒性。 嗯，这就是为什么分布在各地的山茶花都有毒，但是有的毒性高，有的毒性低，而最毒的是萧长青茶壶里的那些，也就是毒死了一叶夫人的那种花。 所以只要找到中最毒的那种山茶花的人，就能查到谁是毒死叶夫人的凶手。 可是市面上卖的山茶花里都没有，所以说那种山茶花不是生长在野外的。 没错。 那要如何找到源头啊？ 就靠其他的山茶花。 公孙微微一笑，晃了晃手里那一叠纸，众人都傻傻看着公孙。 这样也能找到？ 能，就是要各位高手的帮忙了。 要怎样找？ 公孙兴致勃勃铺开那一大堆纸，跟众人解释如何通过茶花和泛琼花的花期和授粉期来确定花粉传播的时间，再通过时间和当时的气候来计算风向，再通过地形对风向的改变来算出花粉顺风飘过的大致路径。公孙说的情绪高昂，一众人无言地看着他，头一回明白了什么叫对牛弹琴。公孙说着说着，就感觉众人都低头吃饭了。小四子给他夹了个小笼包在碗里，仰着脸。 爹爹，大家都听不懂了，赶紧吃饭吧。 公孙扫了扫下巴，正准备吃包子，就听赵普开口问他。 然后呢？ 啊？ 八月的风偏北，然后呢？ 公孙盯着赵普瞧了一会儿，也有些惊讶。赵普竟然听懂了，不是，确切的说是最怕麻烦的赵普竟然把他说的都听进去了。一旁小四子一个劲儿给赵普夹包子。 好样的舅舅，你俩赶紧喝酒。 说话间，外头一众从今早就消失不见了的影卫们回来了，众人抬着几个箩筐，筐里都是细细的红线绳。 先生，这点够了吗？ 够了。 要那么多绳子干嘛？ 公孙望天果然都没听进去。不过还没等他在长篇大论详细讲解，耐心将公孙刚才那些话都听完了的赵普帮着精简了一下。 就是那书呆已经找到了方向，你们每个人拿一卷绳子，边走边放线，按照一定的规律走，大家碰到一起的时候就是那花粉出来的时候。 众人听后想了想，随即一拍手。 哦，好办法。 公孙端着茶杯润嗓子，原来他想了半天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赵普含笑看着公孙，公孙一扭脸，显然还在为早晨的事情闹别扭。赵普瞧了瞧小四子。 你爹怎么这么小气啊？ 小四子眉间拧了个疙瘩，瞧着赵普，意思很明显，舅舅惹的，所以舅舅负责哄好爹爹。赵普搔了搔头，刚才他貌似是骂得狠了点，不过也是公孙不好，跟他说过多少次不要熬夜，他都不听。正想着怎么缓和一下气氛，身后喜儿跑来给赵普放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在手边。赵普一看心情大好，欧阳赶忙问喜儿：“ 还有吗？我也要吃。”“ 你也要啊？那要等明早了，今天就煮了一碗。” 赵普呼噜呼噜吃面，幸灾乐祸地看欧阳少征：“ 就煮一碗面？”“ 面是有的，浇头只有一碗哦。本来昨晚上宵夜的时候，大家都吃牛肉面。”先生跟我说让我留点，九王爷前两天说早晨想吃牛肉面，所以我就留了一人份。 赵普嚼着嘴里的面，就见众人都瞧着自己，那意思很明显，人家对你这么好，你还骂人家。欧阳眯着眼睛看赵普， 叫你的嘴欠，你就没有一点点内疚？ 赵普将嘴里的面咽下去，继续挠头，这下怎么办？吃完了饭，众人每人拿了一卷绳子，公孙又给众人每人一张纸，上边写着他们所要去的那片山茶花所在地，然后按照公孙的指示，每个人都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如果遇到山就要往哪里转向，再走多远，遇到河流又怎么走，总之就好像是追着风的轨迹在走一样。 这样走到最后能碰到？ 我的计算是这样的，但是最后终究会不会成功，只能试试看了。 众人也觉得不妨一试，于是分头行事，各自带了一个影卫是帮忙捧绳子的。小四子也想跟去玩，于是萧良背着他跟着展昭一起跑了。等众人都走了，公孙瞧了瞧拿着纸站在一旁的赵普，两人对视，赵普拽了拽公孙，语气超温和。 你不是也去吗？跟我一起走呗。 公孙斜着眼睛瞧赵普， 紫影和折影拿着赵虎手上的图纸和红绳子忍着笑跑了。赵虎伸手拉公孙，公孙倒是也没跟他矫情，说实话他也是知道赵虎是一番好意，就是这流氓嘴太欠了，说话那叫个难听。不过赵虎厚着脸皮，一脸死气白脸，明显是讨饶，公孙也就不生气了，被他拉走了。见公孙脸色好看了，赵虎就伸手揽住他，一跃上了墙头，和紫影折影他们一起去了。很快众人各自到了各自负责的一片山茶花的所在地，留了几个衙役士兵按着绳头，大家放线，根据公孙所标绘的方向开始行路。沿途的确有山有水，众人也都根据公孙写明的方法避让和转向。这一走那真是翻山越岭，也好在几人轻功好，就这么一直走一直走，直走到了晌午。等到正午时分，展昭发现都到了应天府附近的山地了，一旁萧凉累得直喘，小四子也已经趴在了白影的背上，可还是没见人。 哎呀，这要跑到什么时候呀？ 绳子要不够了。 白影看了看筐里还剩下的一点点，展昭正疑惑，就见白影背上的小四子突然伸手一指， 看那边。 展昭一回头，就见对面白玉堂拽着绳头从一片林子里出来了。 哦，那边。 萧凉又一指西北角，众人一起转脸，就见阴侯也来了，随即四面八方，天尊、陆天寒、红九娘等等，众人都拽着绳头来了。最后赵普背着公孙从一棵树上下来，众人手里的红绳都聚集到了一起。于是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反而觉得有些不敢相信，公孙的计算成功了，竟然真的成功了。公孙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众人环顾四周。 这附近有山茶花吗？ 如果推算全部正确，那么应该在方圆一里以内。 方圆一里。 众人正准备再去不同方向找找，站在树梢上的天尊突然指着远方。 那边有一个山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